那么现在人对于孝这个概念完全没有，你跟他讲他不懂啊，他听不懂啊，甚至问我为什么要孝父，为什么要尊敬老师？对传统文化非常陌生呢，这是我们真正引以为忧的。佛门里面还看到有一点点这个孝亲尊师的迹象，外表能看到一点，实质上也大打折扣了。不像从前了，从前孝是真的，真的是什么？依教奉行，这真的。今天敬老师，对老师很有礼貌，但是阳奉阴违，没有踏踏实实去学习。老师不需要人在表面上恭敬，这用不着啊。这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学了之后啊，就要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在人接物，你全用上了，全用上了，那就是圣人，就是贤人，就是君子，100%的做到圣人，80%的贤人。50%-60%的君子，他真做到了。做到是什么样子？做到了是太平盛世。是幸福美满。希望太平盛世再能够出现，真有很多人期望着。但是看看目前的状况，这事实状况，都感到灰心，这信心丧失掉了，认为不可能。都怀着一种悲哀的情绪，这个情绪是负面的，不好，是消极的，它不是积极的。会把这个社会往下坡引导，绝不是好事情。如何让这些人能够有信心？别人说不好，我们说好，我们把它带回来。有没有可能？确实，我们过去参加联合国的很多和平活动，对我来说有利益，我有收获。我发现大家没有信心，我来做实验。我们在汤池小镇用这个小镇做实验，居民48000人，我们用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来教他们。老师们现身说法，做到啊！老师不做到，跟人讲没人相信。要做给人看，大家看了真相信。我们以为总得2-3年才能看到效果，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效果卓著，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我跟老师们说，我们从实验当中证明2句话：第1句，人心本善。 啊，人之初性本善，真的不是假的。第二句证实，人民是很好教的，就是没人教嘛。啊，你们这些老师发心一教，你看不都回头了吗？啊，带给我们巨大的信心呢。我们在联合国讲话，奇迹神奇十足啊！啊，不像以前人一问我们，真的没话回呀、啊，他怀疑、啊，我们自己拿不出证据出来呀、啊。啊，所以这个证明，让我们感觉到，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大乘佛法充满了信心。啊，汤恩比说的话没错。啊，传统东西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所以我们就越来越认真，越来越努力。啊，我们把这些信息告诉啊这一些知识人人啊，世界上各个阶层的朋友，我们齐心合力，从我们自己内心做起啊，这个非常重要，不是做表面干真的，从自己内心做起，我们自己好了就会影响别人，志同道合的人不少啊，我们一召开会议的时候就会有几百人上千人，这是很大的力量啊，每个人在自己岗位里面去发挥。啊，四句话：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从自己做起，多快乐的事情啊！啊，多美好的人生。所以无逆失恶不怕，那是过去我们没人教，犯了这些过错啊。现在我们接受圣贤教育，我们明白了，觉悟了，回头是岸了啊。过去所作所为我们认错，我们忏悔，改过自新，这就是好人。啊，所以临终念佛，乃至一念呢，也得往生。啊，就怕不肯回头，回头就是善人。啊，不再是恶人，不再是罪人呐。啊，愿意修这个法门。到极乐世界去大成就得圆满的成就，真显弥陀本愿不可思议，法藏菩萨无界思维之果啊，即在于此啊。啊，那么这就是提到前面我们所学习的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不是阿弥陀佛以自己的智慧神通想象去建立的，不是的。阿弥陀佛确实只有一个悲愿，看到众生在轮回里面受苦啊，心里很难受，怜悯心，想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脱离苦海啊，发了这么一个心。 请教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是自在王如来。老师非常高明。你要想帮助苦难众生，寻求一个好的方法，他你最好去参学。佛门里面讲参学，就是现在一般所讲的，你去参观考察。中国大陆现在讲调研、调查研究。到哪里去调查研究呢？到十方诸佛国土，每一个地方去看。取人之长，舍人之短。那么将来你的这个教学这个地区就变成一个示范点了。一切诸佛如来教化的一个示范点，一个中心点，你的愿望就可以满足。阿弥陀佛真干了，他那时候没有成佛，叫法藏比丘啊，听话，真干，花了多长时间呢？五戒的时间，很长了。一个都不漏啊，到处去看呢。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这两年想着要做示范圣臣，就从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得来的呀。我不看到这个我想不起来啊，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来，要做一个示范城市。我目标都是希望每一个宗教建一个示范城市。把你宗教的精神、宗教的文化、宗教的时候教学、宗教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地区做出来。像我到梵蒂冈参观，我就建议教皇，你把梵蒂冈、把罗马建成什么地球上天主教的天堂。哎呦，什么叫天堂？什么样子？我到罗马去看看，我就看到天堂了。这个才管用啊！全球天主教徒都向你这里学习。基督教做一个，伊斯兰教做一个，每一个宗教做一个。所以我到泰国去，泰国找我为什么要去？无非就是劝太皇建一个佛教圣城，因为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的。他能做得到。这个点好啊，外国人都做了，中国人一定就做了。那中国做的时候又会比外国做得好，为什么呢？每一个圣城去参观呢，取长舍短呢，那中国最后这个圣城后来居上啊，一定建得更好。所以这一部无量寿经什么都有。你讲修身他有，讲齐家他也有，讲治国也有，讲和谐天下他也有，什么都有，世间出现的全有，是宝典呢。过去多少年我们看到社会动乱，我就想到唐太宗这部书群书治要。我没看过这个书，我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居然就被我想来了。想到手之后啊，我说这是祖宗保佑，三宝加持，这个世界有前途，有希望，不至于会毁灭。为什么？要不然我想不到啊。我想到了，那就不会有问题啊。 我立刻就送到世界数据给我印一万套，全世界流通，送给每一个国家大学图书馆，学校就收藏，不会失传了，就怕失传了。这东西保存下来了。好，回来我看了，我还没看完。看了一部分，正好，介绍，我头一个介绍给马来西亚领导人马哈迪先生，现任的首相纳吉，这都是好朋友，介绍给他，他们两个迫不待急啊。就要看，赶快翻成英文给我看。我再找一批老师们，你们先注音、注解，把它写成白话文，然后从白话文再翻成英文，送给他们看。他急着要看呢，所以我说不要全书翻给他，时间太长了。你们每翻一篇，一个星期送一份给他，一个星期送一份给他。让他这个欢喜了，对我们汉学院就支持了，真有好东西嘛，他尝到味道了，这个东西可以流通全世界，现在我在国外，外国人常常吓，常常害怕，怕中国人呢将来统治世界，因为有这个传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过去欺负中国人，现在怕中国人起来报复，忧心忡忡，我过去告诉他，我说中国人世纪可以相信，不是中国政治，不是中国科学技术，不是中国武力，也不是中国经济贸易，是什么？中国文化。我这样告诉他，现在这个书出来了，我就告诉他是中国的群书之要。那大家看了，那送给你，你看好不好？全世界人都学，那不就是中国人的群书之要吗？这个东西好啊，没有国家界限，没有族群界限，也没有宗教界限，大家统统学。我们是全心全力来推动这桩事情。是一桩好事情。我们相信这都是祖宗之德在加持，三宝为神在加持，所有宗教的真神都在加持。我们才能这么顺利要不然这个事情真难了。难能可贵只要我们不灰心有充分的自信心，一定会做到。这幕后这段书，无逆失物，临终之际，地狱相信这是真的。你看很多临终的人在医院都能看到。我在台湾过去荣民总医院住院组的组长跟我是同班同学，抗战期间我们念中学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真有鬼呀，他说我们医院呢常常看见无常大鬼如果这个病房出现这个鬼护士医生那时候常看见，不出3天这人就过世了所以他来给我讲，真的一点不假，我们医院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不相信，这地狱相信去众火俱至这是病人临死的人，他要堕地狱， 才会现这个相，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而能以称名故啊，顿离妄惑，若离业现，以其离故啊，终罪业消灭。这个境界现前，有经验的人会提醒他。啊，所以我也告诉我的这个老同学，告诉护士，告诉医生，如果病人发现那种无常鬼子的门口，就叫他念佛，那就劝他念佛，不要去理会他，你这念佛他就离开了。啊，这都看到效果，这大家都能相信啊。若离业心呢，这是两种状况，一种是善根，这一生接触佛法少，过去生中接佛接触的多，在这个时候能把过去的善根引发起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对佛法修学的有相当深的深度，临终的时候它管用啊，在这个时候呢，不论什么境界现前啊，能想到金刚经上话最好。金刚经这部经在中国名气最大，知名度最高，为什么？六祖从这一部经开悟的，就这么个道理啊，跟着六祖出名了啊，所以没有人不念他的，不学佛的人也念他啊，真好！只记住一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不要以为它是真的，它对你就没有任何伤害，啊，这个相就会消失。啊，我们念佛，佛的相会现前。所以即生极乐等三不退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不得了啊！啊，这就是给你大幅度的提升了。啊，提升到化身菩萨的地位，这个在一切经中没有这个说法的。啊，所以这是无比殊胜的法门啊，我们应当要记住，常常放在心上，到这个时候就起大作用啊，它能帮助你灭罪，能帮助你上品上升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了。